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们在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的现场为大家带来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我们今天是在北京建筑双年展，在张家湾这边给大家带来直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还是胡同哈、其实跟我们京津冀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咱们张家湾这个地儿好像离天津也就剩几十公里了哈，剩在交接的地方。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前门的一块胡同。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旅行达人大雪和小龙老师。小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京津冀这个节目，我们离天津越来越近了，感觉哈。 大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溜达爱玩的大雪。 刚才我们在上直播之前还跟二位瞎斗呢，说今天聊前门，大雪就说小龙老师前门聊一万遍了还有什么可聊的啊？ 主要昨天我们俩又刷了一遍前门、 啊、 所以觉得好玩的东西每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同时每次去就像第一次有初恋的感觉，我觉得是必须去的地方。 然后前门其实有好多好多胡同，全都在那个就是细枝末节的地方。然后之前可能说的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小的地方值得挖掘。 今天呢，咱们就从哪一块您先说起？上次其实咱们说的鲜鱼口离那块儿， 对，鲜鱼口我们说的小江南嘛，对，我们说的 特别远。 对，应该如果是我们从地理位置来算的话，从正阳门。如果它为中心的情况下，往南有一个球形的半径嘛，我们在鲜鱼口的位置基本上说的是整个球形半径的东南方向。然后今天我们往西北方向环形，对， 西北方向， 西北方向， 想一想，西北， 西南，西南，西南， 西南，我就说西北不往天安门， 西北到了，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了，对对，啊，西南 方向， 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是不是就是北京坊那边？ 哎，对对 啊， 对，大雪数学不是很好，他在算方位啊，一直在 数学不好，算方位也算不出来，小老师，这是地理问题。哎， 就是我觉得就是北京人天然的有那种就是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的方向感，但是我觉得我就不是特别强。就每次我一想哪个地方，我先想天安门在这个地方的什么位置。天安门在那儿我就基本上能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我知道，但是其他地儿我先定位天安门，然后再定位那个地儿。 你有自己的一套那 个 坐标系统。 对对 啊，其实小红老师，我觉得您今天要介绍这个地儿，可能是在十一的时候好多外地的朋友要来咱们北京玩的时候，这可能是必到的一站。 是的， 对吧？一般大家的旅行路线啊，就是起码天安门肯定是要去的。 对， 那天安门去完呢，溜溜达达就到前门附近 步行街了。对， 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一个应该是一天的景点之游。 对， 而且你说大姐， 现在前门其实它人流已经上来了。就是昨天我们去，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去可能去的是那个去的是就是北京坊那一片，然后昨天在前门大街上面然后溜达，就人流已经比去年基本上就是空的。然后现在就是人流就是各种小黄帽、小红帽、老年团，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亲子团，在那儿看见都开始站队了。就人流已经非常就是热闹，又回来了。 对，去年确实空。今年在春节的时候，我还去北京坊那边吃饭。那时候人就挺多的了。 对， 尤其大家走完以后又往大石栏那边走，就在那一块儿都溜达，已经不像是大家感觉，疫情大家都不出来。 对， 有好多人都，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的人。 对， 可能北京是他们离得最近的一个，就是因玩的比较多的一个地儿，都在大石栏了。那一块儿其实这两年我觉得变化还挺大的。因为原来北京坊的一条街，其实是大家 在去前门的时候会忽略的一条街， 是的， 就是在它没盖起来之前，没叫北京坊之前， 对， 大家基本不往那边走，觉得那边啥也没有了， 是的，是的， 对吧？ 廊坊头条，廊坊几条，廊坊头条，廊坊几条，就是那边，是吧？ 对，然后原来我好像记得坐好多那个往南边走的公交车什么的，好像往那边走就去那儿坐， 对， 后来人家就开始开发北京坊，一开始大家也不是特别看好，因为 是的， 我有几个朋友在那儿租了他们那个 哦，有档口， 档口，档口，人家做做那个什么烘焙教室啊什么的， 嗯嗯， 一开始他们说这是求着他们去， 对， 说那个租金很便宜，然后让他们去，他们一开始还不想去，说因为这半条街一直挺背的。就是人家做生意讲究说你这街人家是旺铺，是不是？ 对对对对， 贴的时候都写的是那个旺铺招租， 嗯， 说你们这半条街背了多少年了，你突然就起不可能， 嗯， 给了很多的优惠条件，然后也找了很多的优秀的品牌吧， 对， 到那儿入驻给了很好的优惠条件，没想到一开因为那个风格大家和那一片迥异， 嗯， 然后很多牌子呢按现在话说很潮，包括那个某著名那个那叫应该服装品牌不是在那儿开一个酒店吗， 嗯，是的 是 的，是 吧？ 对， 然后好多人到那儿都不住酒店也不吃饭，就在那个天台上照相， 嗯， 我在那儿照照两三个小时， 对， 然后还有一个著名的书店在那边上也落户， 嗯，对， 昨天我们俩就去逛了一圈， 对，那个书店也是每天有一万个网红小姐姐在那儿照相，也不买书，是不是？然后等于那一片儿成为了一个所谓的网红打卡集散地， 是的， 哪儿哪儿都能打，是吧？ 对， 嗯， 它的整体规划也是整个在前门商业区当中里边以后比较重点的这么一个氛围当中，它可能从我们的这种生活的消费方式来讲，那边特别聚集， 嗯， 就是整体来讲特别像茂的那种 哦 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吃喝拉撒玩都 OK 就行了， 嗯， 然后比较 OK。反过来，就像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如果是我们真正走到鲜鱼口那边以后，那就是小江南的感觉，是吧？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那我觉得更都市化一些，反而更接近咱们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那块就成了很多众多的网红打卡圣地呀， 啊 哦，而且。我个人的感觉到那边去了以后，你会食欲大开， 嗯， 你会放下这个世俗的这些这个情仇恩怨吧，完到那边去了以后就是一种享受，然后呢一种很自在的一种方式，然后当然里边有一些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品牌，也有一些年长人喜欢的品牌，当然还有一些亲子空间，这个我觉得完全就颠覆了我们对于正常的一个认知。这个是我们这期节目当中为什么会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来介绍。从官方的数据来看，我们这几天前门的这个商业区当中里边以后，它的人流活动量基本上接近了疫情前的70%了， 嗯， 非常非常多，当当车随时过来，基本上都是满员的。 啥叫当当车？ 就是那个从正阳门口那个当当车。 正阳门口就是 有 一条轨道， 哦， 有 一个 电车， 对， 无轨电车。 哦，那你们叫当当车？ 我们叫当当车，对。 是你俩给起的是吗？ 是那个叮叮车呀。 叮叮车。 叮叮。 反正就是一个， 哦，好像你发的音比较准确一点。 对，那就北京人就是叮叮车，然后但他写好像是当当车。 所以他的名字确实叫这个名字，不是你俩编的， 不是我们俩编的。实际它是一个拟声词，就是当， 啊， 因为它那个它是在整个步行街上走的嘛， 啊， 然后如果前面有行人的情况下， 它 就 那种铁器的撞击声， 啊， 也是个铃，对，所以我的 就跟小时候自行车上那个铃是 那个摇的那个铃 是吧？ 很像， 嗯， 很像，对对对， 就是那个， 对， 啊，那个现在都满员了， 满员了，人还比较多，而且要提前得扫健康码，然后呢排队，然后才可以从首发站直接到那边过去。 你俩做过那个吗？我看过无数 过 啊，真的呀， 我做过 啊，你讲讲。 就是有娃到前门，娃一定会已经奔上车，然后就是强迫你买票。 那个车我并不知道它的那个头就是在那个十字路口那块嘛，对吧？ 在那个 对正阳门正对面的东南角， 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正阳门前面有一个星巴克，就是老的那个星巴克， 啊， 然后他是在那儿就是发起，然后走到这条街的另外一端尽头， 嗯， 在那儿会停一会儿，你可以在那儿逛一逛， 啊， 好像是隔个20分钟还是10分钟啊， 他 再往回，对，它是一个来回程， 哦哦哦， 嗯，然后小朋友都特别喜欢， 嗯， 速度极慢，比你走着要慢， 哦， 嗯，但是就是那个过程就是很有氛围感， 嗯， 然后其实在前门那一带除了就是 这个有轨道的这个，其实它还有很多公交线路、 嗯、 也是用的这种车。 哦， 外形是这种车，速度是正常的速度。 对 嗯，然后这个车就是小朋友很喜欢。 哦， 嗯， 这几块钱，好几十是不是？ 也得15块钱吧，具体价格还真忘了。 50、100、40，大概是这样，没有十几块钱。 还分座是吧？1等座100，2等座50是吧？啊， 我记得好像是 有拉手的20，没有拉手的5块是吗？ 好像就15块钱，有那么贵吗？ 应该不会， 好像有 是吗？ 蜡像馆才180的门票，你坐一个车就15分钟，我觉得你这有点，咱不符合咱们北京人民的一个消费习惯啊。 没事，那个 对对对， 这个咱们不探究它。他到底多少钱，反正这个东西是一个那个愿打愿挨的事儿、 啊、对对对， 你喜欢人这个服务，那人家明码标价说那个、 嗯、 比如说10000做一次，你说我愿意做 对、 啊、也没事儿，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感受甭管是 应该不会太贵， 对，不会特别贵，但是呢肯定能消费得起。但是我觉得、 哦、来了，单程50， 单程50、 哦、 看来没记错 啊，50、哦、 那还可以，对、 啊、 因为到那边去消费差不多嘛，你喝杯咖啡也得30多块钱嘛、 啊、现在 景点觉得还可以了，这价格 嗯嗯 好、 哦、哎， 那咱们不坐观光车，观光车是小朋友的事儿， 对， 这个可以，你逛完这一块想溜达溜达、 嗯、 拍拍照，我觉得借着那车是挺好的、 嗯、 哎、 嗯、 那二位给大家说说你们到那一块都逛点什么、 嗯、 也跟人家那个在网上那些小姐姐们一样，也到那个 Patreon找，想找找找找半天，然后在那个木槿酒店找找再找半天，一天过去了，是不是？是这样吗？ 我想到那儿照都插不进缝儿去，就一排小姐姐，然后你就等、 啊、 等完这一波，然后下一波又上来了。 这是一个需要高超的 PS 技术的一个地点，就是你照完以后，你得把周围人 P 没有， 但是还好 P 自己把自己抠出来比较方便、 啊。 对，反正人就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昨天咱们俩去的时候还好，是吧？ 昨天反正他要是比平日，就是可能我觉得还是临近11了，我觉得肯定是有人先出来就已经开始玩了旅游了， 嗯， 然后我觉得比平时还是多 啊， 而且现在就以前基本上是老年团多，戴小红帽小黄帽那样的、 嗯、 现在的团都可洋气了，然后戴的是那种渔夫帽、 哦、 对、 哦、 然后 日本特潮流那个渔夫帽、 哦、 然后防晒帽，就你看各种各样的很时尚的那种团体、 哦、帽子进步了， 对，各种帽子集合、 哎、啊， 然后就在那个前门，然后你能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队伍 啊。 大家我觉得应该是11这个假期可能已经稀稀拉拉的已经开始了 啊。他们玩什么？你跟他们玩的有不一样的地儿吗？ 我昨天是在那儿等小龙老师，然后我吃了一碗馄饨猴、啊、馄饨猴我特别喜欢吃我就坐在那门口那儿吃 啊。 然后呢就是推荐给大家啊，就是到那儿馄饨猴旁边是那个就那个茶店是叫什么来的？ 吴裕泰 、 啊、 对对，吴裕泰的花茶冰激凌， 花茶冰激凌， 对 对， 全世界最好吃、 啊、冰激凌了， 对， 超好吃、啊、超级好吃， 看到了你的表情，感觉到 那个真的，我吃过所有的冰激凌，然后包括什么意大利冰激凌，然后这冰激凌什么 DQ 什么这些，我觉得就那个冰 都不如花茶冰激凌好吃。为什么 没吃过就会质疑、 啊、哎，它的口味是什么？我不质疑啊，就是你给大家介绍 一下，就是它的口味，就是你一吃就很浓的那个花茶味道， 就是茉莉花味， 对对，茉莉花茶的味道、 啊、 而且它不腻，就那个、 啊、 那个 哪个冰激凌腻？不是我要跟你抬杠，冰激凌能说出腻来？哪个冰 那个腻指的是就北京话齁的慌的意思、 就 是 哦、 不 是 特别甜， 对， 比如说它特别甜 啊、 哦，或者是它特别的稠、哦、比如说有的冰激凌它化完了像那个就是吴裕泰的这个冰激凌它化完了是水，它其实里边有很大的是茶 哦、 嗯。 然后而且这个你要很快的吃完、 哦、 它特别容易化、 哦、 然后它就吃起来特别爽、 哦、 但是有些冰激凌它化完了是那种稠的，就是你感觉很稠、 哦、 其实那种吃完了就是一个是它甜，一个是它有点糊嗓子眼 哦、 嗯。 但是那个吴裕泰的花茶冰激凌就你吃完了是爽、 啊、是吸了逛荡的那种， 超级爽 啊！ 李大学，我们 下回我带你们俩去吃、 啊、 我们得重申一下，首先我们确定一下吴裕泰真的没有给我们广告费啊、 哎、 对， 我觉得现在好多这种老字号品牌勇于创新、 嗯、 我们倒是支持的，什么吴裕泰张一元啊，包括人家同仁堂啊什么的， 对， 都做很多这种符合年轻人审美的、 嗯、 然后主动吸引年轻人的这些尝试， 是的， 我觉得别管大家爱吃不爱吃， 嗯， 这种我们都应该鼓励， 对 吧？ 对， 让很多年轻人也走进这些咱们的传统文化 啊，是的， 其实是人家这些老字号就 不应该是人家承担的责任，但是人家现在主动担起来了，我们这是一定要鼓励人家。而且人家、 嗯、 人家茶叶确实老字号，这么多年品牌， 对， 确实也是不错啊，这是可以。 实话说也挺贵， 吃比哎，对对 对, 对， 一年比一年贵， 而且 反正 是不是？ 反正它很好吃，然后再配上一碗馄饨猴的酸汤馄饨，嗯、然后我就在那儿等小龙老师，然后就看各种团， 啊、 然后大家在那儿肯定就是嗯。逛店是一站、嗯、然后再逛各种景点，比如说到正阳门，到当当车那儿去拍照 啊， 是的是的， 然后再到那个鲜鱼口里边，然后再去吃东西 啊， 这就是他们，然后再去那个大石烂里边、 啊、 然后去那个买东西，然后什么去看、 啊、 它里边还现在有那个就是那个就说相声的 哦， 京剧 茶 馆，昆 曲那边也会 有一 些小的 场子， 一 些小的那种 场 子，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在那儿就是活动，活动完了然后集合， 待一天， 一天基本一天。大雪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模式就是比较符合旅行团的模式，但是它整体来讲规格和现行的这种方式，我觉得也得感谢我们京津冀的这个导游旅游圈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不断的在给所有的这些来北京旅游的普及一些知识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毕竟我们是大都市嘛，然后也一些陋习也相对减少了很多，就没有那么大声吵闹的一些人，然后当然那里边更多的还是一些就是饮食文化呀，还是比较不错的。昨天主要是我那边有一个进学校有一个课，下课比较晚了 啊， 然后呢大雪说你再不来我就再吃一碗馄饨好了，后来我说那你就吃个冰激凌吧，他就找到了我们经常光顾的那家店，还是很有特点。他因为这个店我们老在那边去逛嘛，所以呢相对来讲我们在线的听众朋友没准下次你们再去可能没准偶遇到大雪在那边在吃在玩，对对对。然后这是我们正常还是在接近整个叮叮车的偏东侧东南侧吧。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真正要想往更深度走的情况，就北京坊那一带呢基本还是接近西南方向了，所以呢就是穿过那个小胡同非常多，然后呢如果是我们没有真正往深度走前门地区的情况，商业区当中里边以后，我反而建议大家就是步行， 就是步行 步行，对，因为那 里边那块也没法开车吧， 可以骑单车，我因为大学等的我， 北京坊里头能骑单车呀， 可以骑到门口，我是从、 不能里边进不去， 进去 从这边两边穿过去嘛，两边那条街是可以的，因为 梅市街吧那边， 对，我曾经骑着单车到了那个咱们那个药店 哦， 对，到那边去，因为确实是到那边去的情况下，我自己的感受是，同仁堂它的老字号。是完全 OK 的，然后再有一点，真正到那边去了以后，本身来讲我们就是给大家倡导这种全新的一种玩法，那肯定要做不一样，因为有的小胡同还是可以骑单车走的，但是这里不是特别推崇，尤其像现在疫情期间，我们各门口各胡同口都会有这个安保的小哥哥会巡视，然后有可能你要乱停自行车可能会给其他人带来不便，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制约，但是如果是我们真正自己做到坚守的情况下是比较 OK 的。那我昨天就是把自行车，我是从台机场骑自行车出来的，然后我就顺着这条路我直接骑到北京坊的门口，就是大雪我们经常去那家书店的门口它是 OK， 因为它有划到了那个共享单车的停车位， 因为现在啊就是光靠大家自觉是一方面，慢慢的以后所有的这些共享单车在北京都要弄那种所谓它叫电子护栏，就是你停不到这个位置你锁不上， 对， 锁不上还不要紧，他还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停到指定位置， 他打电话， 那个我 打电话，打电话， 那个我知道，因为我给那个是成都还是深圳，他是先实行这个，先实行就是这个电子护栏，然后我给他们画过那个宣传的那个内容，然后就是如果你要停不到里边，然后就是他会在你下一次用，或者是他是会给 你 打电话的，你 停不了 哦， 就是你的那个计费的那个系统是不停止的。然后你如果说我不管我就扔这儿了，然后他又会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那个停在指定位置， 指定的位置 会一直给你打，我给你打好几个吧， 打好几个 也不会一直给你打，反正就会给你打电话，那人家都给你打电话了你就不好意思再扔那儿 了，对 对 对对 吧、 嗯、 而且大多数人家还牵扯一个，他如果一直走一直计费，人家还牵扯自己钱的问题，大家也不会、那个、 价值利益挂钩了， 或者你说你刚搁那儿，然后有一个朋友直接骑到通州， 对吧？然后好几十块钱就得你付了， 啊、对对对， 也不愿意。 对， 所以就是大家，尤其是在这些热门景点，一定规范停车， 规范停车，对， 对吧？这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如果你把那路口什么全堵住，我觉得对于人家当地的居民 是 一个挺大的骚扰， 对 对， 对 吧？门口啥都出不来，开个车什么都得避着这些先挪半天车， 是的， 其实是挺烦的。我要住那儿，我也不愿意让他们骑， 对， 对吧？ 是的，是的，实际在这个模块当中里边以后，我们也真正遇到了，就是我们还是文明人比较多一些，有可能他可能我们姑且淡定他是有点急事把车停到了不该停的位置，但是有了我们现在的电子设备啊，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科技力量做扶持的情况下，我相信这些人的陋习也在慢慢改变。在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小的也是这个节假日期间吧，有一个公益性的活动，我们比如说北京的中小学中学生大学生和小学生，如果确实你发现这种共享单车没有摆放入位，或者确实是感觉出来确实影响交通的话，你摆好了之后然后给我们上传一张照片，我们还是有志愿服务给大家，志愿证明给到大家的。对，因为我们在昨天朝阳区的重点几个中学他们的学生已经把任务领下去了，由于在节日期间保证大家有更好的这种节日氛围和接受环境，那他们就主动的承担了就是家门口，然后呢公交站点地铁门口的一些自行车的摆放。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得到了某大品牌的单车的一些支持。 哦，这其实也对净化我们所谓的这个胡同 对 也有很大的作用。 是的，是的， 胡同本身就窄，如果你再乱停这个自行车的话，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对人家居民造成影响。 是的， 哎，小红老师，咱们这些外部环境都已经清干净了，您给大家说说您可能不能带着大家按旅行团那么走。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对， 您一般到这块您怎么玩？ 实际我到这边以后呢，更多的还是常规的话，像比如说刚才大学讲到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茶馆，然后茶馆里边以后我们按照以往的模式来讲，比如说像传统相声啊，我们可能会到这个本身再往如果是从我们的这个书店再往西走一点里边以后的老舍茶馆，对，到那边去，因为他那边更多的还是一些国际的这个旅行团到那边去的比较多一些，因为他们的尹总比较熟一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要提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表演，戏剧戏曲还有茶艺的表演，他们的茶艺师还是非常棒的，比如说尤其我们在欧佩克期间里边以后给我们的这个国母团队，然后呢做这个茶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几个茶艺师很棒，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们真正来的情况下，我建议喝点咖啡是 OK 的，因为里边咖啡馆太多了。 到老舍茶馆喝咖啡。 老舍茶馆周边的咖啡馆。 哦，我以为你让大家去老舍茶馆喝咖啡，人不跟您急了。 对，他们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展现出来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茶还是比较不错的。这因为我觉得换成我到了这个地方的话，我可能更多的去感受我们真正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你像我们很多朋友去了以后，他们就点他们那个标准的，也不是那种豪华套餐一样的老舍茶馆，他那个金骏眉，就俗称的国母茶。 妈呀，金骏眉已经就非常贵的茶了， 但是好像他那一碗茶具体忘了，回头我们找尹总要个折扣啊，就是给点优惠，好像是68一碗茶，就跟我们普通去茶馆喝的茶价格差不多 啊， 可以无限次续杯，然后里边有节目你还可以去观赏。 对， 我觉得有时候我一些外省来的朋友或者是境外来的朋友，我们都会让他们到那边去感受，大概也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当然这个里边以后有了以后，我会带他们再往胡同深处再走一走，让他看看我们这个胡同文化市井，就是这样的，北京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然后去到胡同口里边的一个小卖店，这个两条去感受一下这些东西，因为里边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就特别夸张的在一个小卖店里边发现了跳跳糖。 哦， 对，然后就当时我们就震惊了，我说这个我以为这个在我们的认知世界里边以后是已经绝迹了， 还没有停产 、对，还有我们爱吃的辣条、 哦、 对，它真的有，但是呢你可以去尝试，我有时候会他们一边走的过程当中会讲，哎，这是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尤其小学生来讲，把眼睛闭上他给你放一点跳跳糖，把嘴巴闭上，哇，他真的感觉那种万马奔腾在嘴里的感觉太好玩了。哎，这样的话，哎，我们的朋友来了，哎，原来你们小时候这么玩的，我们怎么玩，他们就拿出来一个他们喜欢玩的那个，就是那大的泡泡糖粘的哪哪都是那个，后来以后我 我说 no， 我们不玩这个 东西。小时候没吃过大大泡泡糖吗？ 我吃，但是 这不是应该是风靡全球吗？ 一卷，我每次都要吃一卷。 大大卷儿， 是好玩归好玩，但是后来我觉得，当时为什么我不愿意吃这个大大泡泡糖的原因在就是。 啊， 吃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饮食安全，没注意说话一下够呛着了，就粘到那嗓子眼了。我到现在想想我就特难受。 是吗？ 对， 真的能粘着吗？ 能，就是 就你说话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进了这个我们那个嗓子门那块了吧，就超级难受。 我们小时候有好多小孩就是嚼，然后有时候也是一笑或者是 对一说话 一 笑 吸 进去了啊，好难受啊，我觉得 特别难受，但是。也有因为这个进医院的， 哦， 但是大部分就是 能自己处理好了， 出来的 啊。 小时候有的男生非常坏的，是往那种人家长头发的姑娘头上粘， 啊，对，那个特别讨厌， 特别难往下洗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当时后来老师特别好，老师发明了一个方法，说你不能上来就洗揪呀，那个不行，拿沙子搓，就搓下去了。就不能你上来就是拿手啊什么的就会把头发也揪下来。 我觉得我们班主任好像拿一剪子直接给剪了。 对，我同学就是直接给剪了。 大多数人是直接剪了，但是老师说你这突然那人小姑娘剪一这么一绺也不好看 呀。对 呀，啊， 哭得满眼梨花的，我觉得确实 是。就 是， 这时候就拿沙子搓它，搓一搓，然后那块就下来了。 哦， 哎，这都是小时候那个 玩的 犯坏这些小男孩啊。 我们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啊，对那个 我主要是帮人去搓。 对，还是主要的一点，我们还是提醒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去胡同里边寻找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这种感觉的情况下，还是注意安全。比如说可以尝试尝试，比如说尤其我们现在的中小朋友，哎，可以跟父母聊一聊，哎，原来你们小时候嚼这现在多难吃啊，为什么还要吃它呀？哎，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对， 所以我们会顺着这样的一个感觉和感受进到胡同里边去找一找。但是现在尤其南城一带的那些胡同啊，现在拆得很破碎了，这种残垣断壁的情况比较多一些，而且有的胡同基本上来讲已经定性是不可以再复建的。那这里边还会确实是能看到有一些原住的土著居民还在那里生活，能看到，哎，这个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去的话，还是我们每次都看到里边以后有很多庭院里边以后就是在街角旮旯地儿种的那个丝瓜 啊， 葫芦 啊， 对，然后生机盎然的还有我们经常看到的大扁豆，就是那种大砍刀豆，然后可能就是是不是解决他们当时真正的这种吃菜的那个问题，但我觉得更多的 是 观赏， 我觉得是情趣， 对， 情绪吧，对对。 我们家也种，你说指着他一年就吃那俩丝瓜，饿死。 我觉得就是图乐， 对，就是玩儿，就是那葫芦，我觉得还就是好多老人都喜欢，最后挑两个，他还送送人， 自己盘一盘哈， 对，上面画个什么东西那种。然后丝瓜，我觉得就是因为它那藤啊什么的，好多人不喜欢种那种能盘的嘛， 对对， 就是那个院子墙啊什么，它等于有一个装饰， 有一个 装 饰，绿化了。 过程当中还能结点丝瓜，包括过去那丝瓜瓤，不是咱还那个刷锅呀什么的， 刷锅呀，对对对， 那些其实都还能用。但是我觉得应该像大宇说，大多数人是情趣， 是情趣， 因为他就那一点地，他还能供上谁吃呀？ 对， 就上次沿着那个就是那个 鲜 鱼口那个边， 嗯， 那个河道那边走， 嗯， 然后那边就有一个住家，然后他有一个特别破的三轮， 嗯， 然后就停在他们家那个外边，然后那上面已经爬满了各种爬墙虎，好像也有丝瓜， 嗯， 整个把那个车都包起来了，我觉得太美了， 嗯， 就特别好看，然后就再配上就是那个四合院 的明星的一些小牵牛花，在后边有这个四合院的古建的那个背景，就灰色那种，啊， 对，我觉得那儿值得拍，比那些网红打卡的地儿我觉得要有意思。 对，其实好多时候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到了前门附近，它可能是两种玩法， 对对对， 一种玩法像刚才好多朋友都提到了，就是在北京坊那边有很多确实特别出片的那种所谓的网红打卡地，对吧？ 是的是的。 但是呢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大家都这么拍，可能你也拍不出什么感觉来， 对， 反倒是像今天小红老师大雪呀，我们一块儿比如深入到这些在他的就算是毛细血管吧， 嗯嗯， 北京坊周围的那些毛细血管里头， 是的是的， 可能可玩的东西 就更多一点哈。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然后接着跟大家聊聊。 好的 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张家湾跟大家发来特别的直播，大家如果在这附近的话也可以来看看我们哈，我们在北京城市建设双年展未来家园的现场给大家做直播，我们一会儿见。 好的，一会儿见。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们在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的现场为大家带来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聊聊前门附近的那些细枝末节的小胡同。因为很多朋友马上到十一的时候都会来北京玩，来北京玩前门肯定是必到的一站，到了前门北京坊可能又是你绕不过去的一个地方。 对， 加上很多现在的旅行团也好，他也会给你很多的建议，也会给你很多的那个规划。这一天可能您就是在前门、天安门这附近就度过了您十一当中的一天。 对， 当他如果出现一小段说，哎，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啊，别大家都原地站着是吧？那个、 啊、 那没事干，也可以往中间。今天我们小红老师、大学老师跟大家说的这些个，末梢神经的这些小血管里头， 对， 走一走，其实这个更见北京特色。 是的，是的。 咱们让小红老师给讲讲这些毛细血管。 行，我们还是从整个这个前门商业这块来讲，里边以后我们可能介绍更多的一些，大家觉得，哎，这里边一说商业，大家感觉是不是里边有卖东西的比较多呀？是，你看，我们经常去的情况下，每一个店铺里边，它没有说门口有一个揽客的那种，那种这种我们称之为就是招揽你进店的那种， 跟大石栏那边是两个感觉， 两种感觉。对，人家店里都自己本身就很忙，但是你会发觉店里边满座， 对， 就几乎是很少有这种说邀请你到店里头来的情况下很少。像我们经常去那几家店，每次去都先问问有没有座，有没有空位，然后如果是疫情期间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这个谨慎先沟通好了，人少我们就去，人多我们就换成别的店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像刚才孙涛说的，这个模式是在整个前门地区当中里边以后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很多就是在不经意之间你发现了这个胡同里边真的就是这种我们不一样的风景。那在这个期间你会发觉，哦，原来自己自由行反而比那些真正的到了这个区域当中里边以后要有趣的多。所以在这个里边我觉得，现在我不知道旅行团的一个是不是这个标准啊，去了以后是不是有自由行那么一个活动时间，但是我个人建议，这个本身来讲，我先从说治安来讲，前门地区的安保系统是全国排到第一位的。如果真正出现了什么这种什么打架斗殴啊，或者是什么伤人事件，绝对不会， 根本没有， 根本就没有。对， 我见了这么多，在那块老溜的，从来没见过， 是吧？对， 而且全球咱中国的安全现在都是 对，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尤其现在又没有什么国外的人进来， 对， 就咱自己人， 对， 顶多就是你踩我脚了，我撞了你一下，顶多就是这个级别的小摩擦，但是大家基本现在也不会较真儿， 对对对， 道个歉就过去了。 是的，是的。 而且昨天就是在整个那个就是前门大街上溜达，就是其实三五步，然后就会有警察。 对 对。 而且就是大家就是对于可能就是小小的那事情，就是通报的特别及时。你从他旁边走的时候，就听他说，然后在哪个拐角，然后怎么怎么样， 啊、 然后那个怎么怎么着， 对， 就没有听完全啊。但是就是警察叔叔一直在我们身边， 他们非常辛苦， 嗯、 而且到十一啊、春节啊这些时候，他们警力还会更多， 对，加强， 特别辛苦，所以大家。尽量也别给人家找麻烦， 对， 因为人家确实不找麻烦已经非常忙了，光问路的人就已经给人家问 的 都已经快口干舌燥了，是不是？ 对, 对， 所以就是大家自己玩，今天小红老师和大雪多给点攻略，就是大家如果出现了自由活动时间，或者说现在好多朋友就去国内游，连我妈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家都说我们尽量不跟团了， 对， 跟团特别赶喽，就是人家说那 是特满 五分钟，那个按大姐说那个叮叮车那儿照完相就集合，然后那个一会儿同仁堂门口大家拍个照集合，张玉园门口拍个照集合，什么吴裕泰门口拍个照集合，就他说全是这个，说你去了一趟吧，感觉你说是去也去了，但是你说记住啥了，还得现翻照片说、哦、这地儿好像是来了啊，人家不太知道，所以大家还是自由行， 是的， 自由行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所谓网红打卡地，大家肯定得去拍个照，别管多少人， 对， 对吧，那其他的一些小胡同里头的今天就二位给大家好好讲讲， 是的，是的，我觉得刚才孙涛也提了以后，为什么我们个人建议，首先安全上大家一定要放心，就没问题，即使娃你展示给你短时间内的那个走丢的情况下，只要是有我们人民警察在时，也是没问题的。对，然后再有这个安全，我们没有问题了以后呢，那你就可以，我们给大雪经常聊的，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逛了。对，因为那里边也没有车。就所以不会，也不会， 全是步行， 全是步行街。所以呢，只要你拿着手机，拿着这个充电宝，有充足的电，几乎来讲就走遍天下了。那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反而有几个比较我们推崇的地方是可以去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里边的书店，实际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些书店它很，也我不知道是不是网红店，反正经常我们也去的，有的呢它可能是新开的，就特别像五道营胡同那种那个书店和咖啡馆一样的，没有名，老板就一个人，偶尔经常会看到老板云游去了，今天关门，对，所以这个里边那个店也有，但是所以我们就奔着这种真的那个去探寻新大陆的这种感受，真正的走到胡同里边以后，你可以问问，比如说我们这个胡同的安保小哥哥，或者是我们再打扰一下人民警察，问问，哎，这里边有没有书店呀？他们都特别特别的清楚的告诉你，大概往前走多少米，路南路北，然后去了以后呢，哎，你就进去就可以了。实际像我一般的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我就是找吃的，哎，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然后呢，哎，有时候会遇到年轻人，他会告诉你，哎，这里边有一家店特别好，但是可能不好找，就会告诉你大概走怎么拐。 就在廊坊几条几条这种小店特多， 对， 然后其实就是当地人去吃的多，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前老街道留下来的那些小店，有些就是它的外表和它里边就还都和以前一样呢， 是的， 然后在之前然后也说过，其实可能大家要是奔着旅游来到这儿，肯定是找那个比如说全聚德这种大店便宜坊，然后吃这种，但是如果要是能够待的时间长一点儿，大的这些网红地儿去过之后，其实可以往那个小地儿走走，吃一吃就是我们当地人吃的那些小馆子。 对 对，而且那些咱不能说人家著名的那些品牌不好啊，但是我个人是不在景点吃饭的。 对， 就是尤其是这些特别有名的这些店，一是排队时间太长， 是没错没错，对， 人家东西当然也是挺好啊，但是就是你排队时间太长了以后，非常影响你整个的体验。 是的， 就是你说这特好吃，等俩小时，我一共就来北京一天，我在外面排队吃饭等俩小时，你觉得成本核算就 不合 适，对， 对 吧？而且这里 我想起环球影城了， 哎，就关键是这 我们离环球影城很近哈， 就这两， 啊，是吗？ 对，这两个小时你啥也不能干， 是的，是的，是的， 你就得在那儿坐，你还怕过号？ 对， 二。我也吃过他同品牌，比如说这牌子在这儿也有店，在其他的地儿都有店，总体来说咱就纯说从 口味上来讲， 景区的店还是 景区的肯定要比其他的地儿吃起来要稍微差一点，因为它每天的那个流量不一样， 对， 就是你每天做十份和做一万份 是不一样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 样 它那个精细程度什么的还是，就是咱如果作为本地人在这儿吃饭，咱肯定不去景区，谁没人说约那个约一个涮肉，说约到前门去涮 南门涮肉， 是不是 得打死他了？ 约到那约全聚德，约到前门去， 嗯，对， 一般咱也不会约这个地儿。当然，外地朋友来，人家比如说就这一站正好这儿有，我们也推荐，因为人家作为老字号，肯定有独特的地儿。但是如果您说我这东西，因为现在你说什么烤鸭什么的，哎，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对， 我在好多地儿，我在郑州吃过一回烤鸭。 哦， 哎。就烤出来，我就我这个水平，我吃我不觉得比咱那几个老字号差特别多，但是差距肯定 有、 啊， 有 有 有，对。 但是你没有那么明显的说这就值100，那就值10块，没有那么明显，因为烤鸭这东西就是只要现烤出来，而且人家现在好多都是咱们那个老字号开的分店什么，或者从北京请的师傅， 对， 都做的挺专业的， 对。 然后那个鸭皮也是从你这边进，所以好多都 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好多挺像。在国外好多地儿吃到的烤鸭水平都不差了，现在， 嗯， 真的是这样。 也是咱们平谷的鸭子吗？ 哎，不一定，但是人家就是好多厨师都是从国内什么，都是原来在这边还挺有名的厨师。比如人移民了或者什么到那边人家干一个， 对对对，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某一个吃的这些著名品牌吃，诱惑力特别大吗？我觉得可能还不如大雪说那冰激凌诱惑大。 啊、真是 我觉得现在一个是它味道真的是特别有特色， 嗯， 然后比如说就像它是那个茶店的，然后这个冰激凌它特别有这个茶店的特色， 对， 要不然就是在这个吃的基础上，你可以加表演， 哦、 或者是加 有演出， 有 演 出， 演出 哎、对， 比如说你可以一边吃一边听相声，或者一边吃然后一边 听京剧什么的。 那天我去了 京剧、昆曲，我刚才说的那个大雪这个是我们经常去玩去嘛，所以相对来讲看的比较多。你看比如说你真正的在北京当中里边，我们都知道京戏京剧是比较 OK， 这个可能多一些，但是反过来你在茶馆里边忽然哎，今天不知道是哪个人办生日，唱堂会当中里边以后哎，昆曲就来了，哎，我们就捡个漏，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哦，原来可能今天这个茶比其他时候喝那个茶感觉会更好一些。对，所以我们一般也是这种建议吧，来了以后就像孙涛刚才说的，这个既然出来节日期间出来玩的情况下，在景区吃大餐，我觉得吃正餐就不值得。 嗯， 因为人多，然后再有一个来讲，你就看看那些工作人员他们的那种焦躁的表情，可能会影响你食欲。 对 对，大雪刚才说的也特别对，我听说那个某品牌 啊， 这个他们的行政主厨就是从全聚德出来的，人家开了一个在全球非常有名的一个烤鸭店 啊， 然后也特别好 啊。 但是所以我们 也是在前门那儿，是不是？ 啊，对呀，他们也有分店嘛，对呀。 啊，然后在那个胡同里边开 的。对，下次我给老板说一下，必须 啊，我知道，我去吃过。 对，咱必须得请一次，要不然我不能说他们的品牌。 啊、那也特别有， 哦、 对， 那也特别有特色。 对，他就很好，但是我们从感受来讲，他确实是懂了这种百年老字号的一些模式， 嗯， 技法可能也学到了一些真传，但是他在这个基础上来讲做了升级， 对 对，反而让你感受出来以后，哎，那这个就更懂我们现代人的一些饮食习惯或者是饮食文化，反而会更有意思。那我觉得像这样的话呢，也是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我们来北京旅游的这些京津冀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全球的一些朋友们，来了以后，景区当中我觉得吃小吃都吃饱了，还上那儿排2个小时吃烤鸭，我觉得这简直太浪费时间了。 小王老师有啥小吃你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些小胡同里头、 哎、小胡同，你看我觉得就是在那是廊坊几条我还真忘了，那个胡同里边以后就是一个这个涮毛肚， 嗯， 4条那边吧， 对，就是它是一个老北京人做的，特别特别的不起眼的一个小门脸，然后呢人家每天的料是多少，比如说今天大概就30碗，做完就没了， 嗯， 老板就关门了，所以呢你也吃不着，所以一般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提前预约，或者是呢哎就到那儿等，然后看看有没有，但是在等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周边的景致啊，还有本身胡同的这种氛围呢让你很舒服，哎，没准真正去了，哦，原来这爆肚就和我们平时吃那爆肚那真的不一样， 嗯， 你没发觉出来他们家爆肚那个麻酱里边以后增加了那个芥末， 哦， 是 大雪没吃出来， 没吃出来。我觉得是比较不错。当然，它有很多香菜，而且说到香菜，我再给大家普及一点， 香菜分为大叶香菜和小叶香菜， 这是外国人觉得太可怕的一种菜了。 对，这经常飞的人，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我们飞地球食物来讲理解不了。 哦，外国朋友不爱吃香菜， 他们吃不了， 觉得太怪了这个味道。 对，昨天我看我一个朋友，他们老板 是一种魔法的菜吗？魔法的菜吗？为什么要吃它呢？ 我们昨天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一个朋友，他们的老板给他们点的中午的餐饮就是绿茶味的这个 香菜蛋糕， 香菜味的香菜味的奶茶。 妈呀， 后来我想，而是南方的一个朋友， 挺好吃的，我也挺爱吃的， 是吧？ 泰国有一道菜就叫就是那个香菜拌牛肉 啊。泰国也吃香菜吗？ 对 啊。 不知道， 因为泰国有很多咱们华裔的人呀。从云南那边原来过去的。 好吧， 我觉得东南亚还有就是在那个云南那边特别爱吃那个菜，香味的，有香味的菜。 所以你看他们家吧，他那个爆肚啊，他那个香菜我们能感受出来是大叶香菜，不是小叶。 廊坊四条 啊，对对对，因为我吃起来能吃出来，因为小叶香菜吃起来以后口感稍微发点苦。但是你吃涮羊肉里边做这个面板是没有问题的，是吧？我觉得炸酱面里边搁点也是 OK 的，但是吃爆肚它就不能拿小叶香菜做就是它一定要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它原产地在哪儿，就是这个大叶香菜肯定在北京周边，比如张北啊、天津啊，像这些地方肯定到不了山东，因为山东的菜它不是这样的，它不好吃，就稍微有点微微发苦。哎，你会觉出来以后，老板多加点香菜，他就给你多放点香菜。实际爆肚大家吃不了多少，但是那个爆肚也挺嫩的对，哎，我觉得这个小馆就会非常非常舒服，也是符合咱们真正年轻人的一种回归原始的一种寻味的一种之旅吧。哎，吃完了以后，我不建议大家点大份，就点小份。像大雪，他说馄饨猴，你吃大份小份？ 他肯定是小份 小份 小份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吃的东西太多了，你除了这个里边以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你们在真正的吃烤鸭的时候里边以后，有一个特别这个我称之为以后解腻的一个，就是炒红果我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呢它的配料当中里边以后也很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是小时候那个感觉。 小红老师一边说 一 边 咽 口水。 对对，我不行，我们赶紧找一下那么那个店老板，必须再请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里边以后吃一次，因为太好吃了。然后除了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两个可能小时候也经常爱吃的这种，拔丝什么系列？ 拔丝有。 拔丝地瓜、拔丝苹果、拔丝香蕉、 对， 拔丝芋头。 哎，你吃过他们家吗？他们家是拔丝组合，你吃的是。 拔丝组合是什么？ 就是里边不知道是 啥 都有。啥 都有 啊。 什锦拔丝。 什锦拔丝吧，好像我不知道这是个新叫创新菜还是怎么样。 这个挺难的，因为每一种那个成熟的度不一样。 我那天吃 的。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不是进去一站跟糖葫芦似的，然后就出来就完了？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它 是先弄熟，先弄熟，然后再蘸糖。 对，但是我感觉上它要么就是拿过油或过水熟了以后，反而我有一次吃完了以后，连梨都有是真正的那种库尔勒香梨弄挖出来的梨。 是一个吗？ 不是，一个球一个球。对，哎，我觉得特别好。当然比如咱们经常吃的什么地瓜呀、香蕉啊、苹果呀，这些都是太家常便饭了，它里边会吃出不一样的，里边还会炸冰块就裹的是那个冰块，奶皮子里边放的一个冰块就那种脆感也特别舒服对， 拔丝这是一个， 这是拔丝 我觉得今天前门去的人肯定会多，你看这个点大家听完了立马就奔那儿去 吃拔丝 是的，是的。然后除了这块以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像那天咱们喝的那个是叫什么什么奶茶来着， 因为茶 豆汁奶茶，不是豆汁，豆乳， 豆乳 我也喝过 那个是不是很好喝 是挺好喝的。 对， 现在就是用，就是你说它是奶茶店 咖啡也用， 你也说不上就是它就现在叫个饮品店， 饮品店。对， 就是， 刚开始我还说这是不是酱豆腐味啊， 对，你感觉非常奇怪，就是你看那个名你会觉得非常奇怪 对， 但是人家调那个口味就还挺好吃 的，就是猎奇的一种心态你去找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后来我一问那个老板小姑娘说小店长说里边，他说这个可以做热的，哎，我说那太好了。然后大雪这个火爆的身体，他就吃了一款冷的 ， 对对，我要一款热的，哎，吃完了以后，我立马精神气爽，然后满血复活，就回到了我们的三里屯对，我觉得哎，就是像这样的，奔着猎奇的心态去的话，你会真的 会把你的整个一天的行程当中，即使是跟团自由行的情况下，你也会觉得特别丰满。我个人反而建议到了店里边以后，除了手机拍照里边，一定要拿一个店里的招贴小贺卡，因为在收银台的旁边都会有这个小的，很方便于我们传播整个城市文化当中的一些小卡片儿，你把它拿过来回去做个小路书啊，尤其带孩子的情况下做个手账啊，我觉得就特别特别棒。 哎，蒋老师，最后两三分钟，前门那块有没有什么，就是您说的北京坊那块小胡同里边有没有类似什么博物馆呀、名人故居的那些？ 有的。那边就是有那个。 哎， 挑完了， 是去的太多了，可能名字到嘴边说不上来了。但是，这种博物馆系列里边以后都是私藏，可能是这个店主人他自己不能叫毕生的这种私家珍藏吧，反而他也把自己很喜欢有一些童年的，或者是他自己对这个领域有深究的一些博物馆，有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再专门有这么节目来讲博物馆系列里边去找一找。实话说，我们去的那一家店，就是你说那个保税免税店旁边，就是有一家， 就因为茶， 对，对，他就是这样的。然后在边上还有一个是专门做那个北京小时候的一个博物馆，它里边像比如我们玩的那个跳跳青蛙，绿色的那个小火车，还有闹铃，就是那个 童年博物馆， 童年博物馆，哎，是不是叫童年博物馆？我真忘了。 他那个店里边，然后其实全都是就是咱们本土的一些原创设计师的东西在里边，而且有就是比较原始的，比如说木质玩具、铁质玩具，然后全都在里边。但是他又和现在的一些就是元素结合到一起，就是很有特点，然后很中式，然后很传统，又很现代， 很国风， 对，很国风， 对。 好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聊了聊前门附近的这些胡同啊，这个也给大家指出了一些有的地儿其实可以去吃一吃玩一玩，别光顾着那个大街面上那些大牌子，其实有一些小的挺有意思的东西有待大家去发掘哈。今天我们在张家湾的这个直播呢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把信号切回现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山顶上能不能望得见，就算分离的世界，天空依然相连。有没有在风中听到我呼唤？也许流浪的云它能带去思念，最美丽的花朵会不会